请注意识别商家，看清商品描述，切勿贪图便宜。网络消费，诚信第一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中午多云，偏南风2-3渐4级，气温5-11度。今天下午多云，偏南风2-3渐4级，气温11-9度。今天夜间阴，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气温1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审讯刘太平无果，托胡托和董小阳正在担心姚叔安危之际，一个侍卫进来施礼道：“万户长，姚副使回来了。”托胡托连忙起身往外走，二人在门口相见。托胡托忙道：“姚副使受惊了。”姚叔晃了晃脑袋说：“哎，要不是董侍卫救我，我此生再也见不着大人了。大人，下官跟您介绍一个人。”窦默上前来施礼。窦默给大人请安。姚叔说：“大人，这位是中原理学家窦默。那天晚上我在情急之中跑到他的府上，才避过了杀身之祸呀。”托胡托说：“好，窦先生快请坐。”几个人分宾主落座，侍女上茶。董小阳说：“姚大人，昨晚大人把刘太平捉住了，关押在后院。”姚叔说：“宣抚使大人，这些事儿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千夫长就能做和敢做的，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那天小杨都亮出了大王的令牌，他们反诬我们是冒充，挥刀便砍，非要斩尽杀绝不可。”托胡托说：“是啊，亚鲁瓦赤今天一早就来了，是想打探消息。我说把刘太平已经斩了，他还说斩得好。”姚叔说：“是啊，斩了这刘太平，他的心病就没了，他的这些罪过不就掩盖过去了吗？”托胡托说：“姚大人，税赋钱粮之事我不怎么懂，这些还有赖于大人。雅鲁瓦赤如此怕我们来，说明这里肯定有问题。我们是大王总领漠南军国重视以来的第一个受命派出的宣抚使，一定要秉公执法，整肃官吏，清明一方。居庸关驿站遇到一群乞丐，百姓都成了乞丐，可怕，可怕呀。”姚叔说：“大人，税赋钱粮之事 我给大人推荐一个精通于此又刚直不阿之人。托胡托惊喜道，哦，什么人？姚叔答道，赵弼，云中怀仁县人，与我多年交往，此人能理财富，博学经邦济世之才。托胡托问道，那此人现在何处？姚叔答道，赋闲在家，下官可以请他出来。托胡托说，大王有言在先，在燕京一带延揽有用之才，姚副使，此人果真有经邦济世之才，可以请他一试。姚叔答道，好，明日我就派人去请他来。在干涸的桥洞底下，坐着老小俩乞丐。小乞丐爬出桥洞，往远处张望着，惦记着董小阳临走时的约定。老乞丐看出小乞丐的心事，劝慰道，嘿，你小子还真当真了，我告诉你，公子哥的话你还能相信呢？咱爷们救了他，他那就是说着玩的，还算有良心，给咱们留了足足五两银子，嘿嘿嘿，够咱们吃一阵子喽。小乞丐不听，依旧眯着眼睛张望着。老乞丐爬出桥洞，上了堤岸，说，走吧，不要有点银子就不去要饭了，这点银子留着冬季来时买件棉衣服穿，备点过冬的吃的，趁着天好还是得要饭填饱肚子。小乞丐依然不动地方地等着，老乞丐拽了他一下，说，真傻了你，快走吧，官府人说的话那就跟放出去的屁，他们就不会理会，明白吗？小乞丐指着地上的一处说，你看这儿，爷，那太阳影子还没到地儿呢。老乞丐一看，地上画着个圈，画着几个直线，圆正中插着个树枝，树枝的影子还没有移到昨天的刻度上。他笑着说，嘿嘿嘿呀，赵三儿啊，没成想啊，你还有这么一招，还真有你的，苦了你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人呢不会来了，他是官府的人，看那身手非同一般，你也不想想，他怎么可能还会来见咱们乞丐，你还嫩哦，走走走走走，官府人的话那不能信。小乞丐不听，眼巴巴继续朝着那个树枝的影子不动地儿。老乞丐说，嘿，你算是铁了心了哈，是吧，哎哎哎，这影子到了地儿了啊，你看看。小乞丐依旧不动，很快那树枝的影子过了那个刻度了。老乞丐又说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怎么样吧，我说的吧，这都过了刻度了，人都没来，走吧。他也没白吃咱们的，不是给咱们银两了吗，走吧走吧，他来不了了，不来了。小乞丐叹了口气，上前一脚把那树枝踢飞了，又吐了口唾沫，用脚画平了那个圆圈，转身就走。结果抬头一看，董小阳是站在正前。董小阳说，我来晚了。老小乞丐一齐惊讶道，你来了。老乞丐忙说，你看，我说你一定来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， 啊，这边来了，你看看，时间都正好。董小阳打开一个包，从这里面拿出大小两套衣服，递给他们二人说：二位，到桥洞底下换上，然后跟我走，去我府上，我养着你们。老乞丐低下头半晌：军管爷，我知道您是个好心人，但是俺们爷们儿不能去您府上。我流浪讨饭十几年了，我们是住不惯官府衙门。这么的吧，你把他带走，他是我捡的，他还小，他应该过个好日子。董小阳说：老人家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我理当报答。老乞丐说：嗨，见了倒在路边的人，那是个人就要看看的，这是你命大福大造化大。得得得得，你呀，领他快走吧。董小阳看着小乞丐：小子，跟我走吧。小乞丐紧紧地抱住老乞丐的大腿不松手。老乞丐拍了他一下脑瓜子：快去吧，我活不了几天了，我要是死了你可咋办？嗯，赶紧着跟这好心人走。走啊！老乞丐往外推开小乞丐。董小阳从怀里又掏出十几两银子递给老乞丐说：老人家，这些您拿着，回老家置几亩地，过个安稳日子吧。老乞丐接过银子说道：好人呐，好人呐。这时董小阳拉着小乞丐的手往外走，走了几步，小乞丐回身跑过来抱住老乞丐的腿又哭起来。老乞丐也抹着泪儿，董小阳站在那儿，眼眶里也噙满了泪水。老乞丐说：走吧走吧，快走吧啊！你这是啊，遇到好心人了。小乞丐三步一回头的过来，董小阳拉着小乞丐走远，剩下老乞丐站在原地不住的念叨着：我的孩儿啊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窦墨府内，姚叔与窦墨相谈，不知不觉间聊到了雅鲁瓦赤。姚叔这才知道，雅鲁瓦赤竟是两代大汗的旧臣，是韩国的理财高手。他的朋党亲族盘根错节，实力雄厚，怪不得当年自己向大汗揍他一般，大汗只是申斥他，罚了点钱，不了了之。雅鲁瓦赤敢劫杀宣抚使，这就是仗着他的特殊身份，想制服他非得费一番功夫不可。想到这儿，姚叔问道：窦先生，你有何良策？窦墨似乎早已想好了答案，马上就答道：先拿五桂开刀。秋日的燕京郊外，天高云淡，一片片高粱、谷子、大豆就要成熟了，谷粒渐渐饱满。一大群农民们在田间忙碌着，直到日暮降临才陆续回家。 离郊外不远的地方，在一块以木栅栏围起的大马圈中圈满了良马。不多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几个御马人过来把马圈门打开，开始往外轰马。只见一个种马慢慢地挪了出去，马群跟着出去渐渐奔跑了起来，接连而成洪流奔涌的马群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马群冲进了一片谷子地中，边践踏边吃起来。一片黄灿灿的谷子地立刻被践踏得稀巴烂。郊外庄稼地旁边的一个茅草棚里的农民一咕噜爬起来，跑到草棚外，看见这一幕，顿时哭喊起来： 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这个娘哎，我这个娘哎！ 边哭边拼命地往村里跑去。听见喊声的村民们纷纷从家中出来，男女老少几百人，拿锹的、镰头的、锄头的、拿耙子的，呼喊着跑向谷子地里。马群依旧贪婪地吃着谷子，愤怒的人群冲过来，举起手中的农具砍马，一个个马倒下去，鲜血四溅，溅得杀马的农民浑身是血。吃庄稼的马居然不顾砍杀的危险，依旧低下头，嘴不离谷子地继续吃着。马一个个被砍倒，人和农具都被血染红了。千夫长阿云嘎的弟弟西明嘎带了几名侍从策马跑过来，西明嘎等人看到倒闭在谷地中的马匹，都惊呆了。西明嘎下了马，抚摸着一匹白马的尸体，白马已被鲜血染红，肚子鼓鼓的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要知道，马是蒙古人的珍爱之物。西明嘎俯尸大哭： 我的马呀，我的马呀，马呀！ 这时一个农民看见了他们，就大喊： 快看呐，马的主人来了，马主人来了，就是他们的马，就是他们的马祸害了庄稼，快来看呐。 一个农民举着锄头大喊： 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快杀了他们。 几百名农民又举起各种农具向西明嘎他们冲了过来。一个侍从见状大惊，拉了西明嘎喊道： 千夫长，他们冲过来了，快跑快跑，他们都疯了疯了，您快跑啊。 西明嘎却嗖地抽出刀，向人群一步步迎了过去。侍从跑过去拦住他，他大喊： 谁拦我，我砍了谁。 一个侍从依然拦着他，大喊： 千夫长。 西明嘎用刀背把他打倒在地，侍从们终于是让开了一条路。西明嘎迎着人群举刀乱砍，砍倒了几个，几百名农民举着农具围住他，终于把他打倒在地。几十只农具砸向他，可怜的西明嘎一命呜呼，吓得四名侍从跳上马背时拼命地逃跑了。在五桂府内，五桂正在悠闲自得地品着茶，一个仆人进来道： 大人，阿云嘎千夫长来了。 五桂闻听有点迟疑： 他来干什么？ 这时阿云嘎眼里喷着怒火，手按刀柄是大踏步走了进来。 乌龟说道：千夫长，你要干什么？ 阿云嘎嗖地拔出刀指着乌龟： 你这个混蛋，你给我出的馊主意，现在我就杀了你，为我的马报仇，为我的马报仇。 阿云嘎举起刀就往下砍，武状元出身的乌龟左闪右躲，阿云嘎是一刀都没砍到。 武贵见阿云嘎正在气头上，生怕他伤到自己，连忙大喊：来人呐，救命啊！听到喊声，蹦出来十几个军卒包围了阿云嘎。阿云嘎继续胡乱砍着，砍倒了两个军卒，结果被军卒们打掉手中刀。阿云嘎是继续破口大骂：武贵，你不是个东西呀！你让我的马群进庄稼地，结果你又让他们杀我的马，连我的弟弟都杀了，你不是东西，你不是东西！武贵喘着粗气，擦着脑门上的汗，挥了下手说：去去，压下去，压下去。燕京托胡托宣抚使衙门口聚集着上千名农民，昨天一大群马祸害庄稼的事儿，让这些农民是愤怒不已。群情激愤的他们很快围住了衙门口。托胡托、姚叔二人站在厅中，跟前站着董小阳。姚叔焦急异常地说：大人，这些民众胆敢到大衙来闹事，必有缘故，下官先去问问他们如何。托胡托想了想说：好，你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聚众于府衙门口。姚叔是匆匆往外走去，门口的农民依旧在呼喊着，群情激愤，局面混乱。府衙大门开处，姚叔在董小阳的护卫之下走了出来。姚叔挥了挥手说：你们都不要乱喊乱叫，我且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到衙门口来闹啊？究竟是为什么？一个老者走上前来，声音颤抖：我们是庄稼人，庄稼是我们的命根子，我们的命根子呀，我们好不容易盼到秋收，结果官府的马群一夜之间把我们的庄稼都踏平了，吃光了，吃光了呀，真让我们吃什么，我们都要饿死了，都要饿死了，大人。老者蹲在地上抱头痛哭，众人一阵乱喊乱叫，哭声一片，震天动地。姚叔大声地说：百姓们，你们都听着，官府一定严办凶手，为你们报仇，为你们报仇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你们现在马上散去，如果你们还在这儿不走，我就要让军兵们过来跟你们用刀枪说话了，快散去吧，散去吧，听见没有？这时兵卒们从三个方向个个持着刀向农民们逼了过来，情形是十分危急啊。姚叔急得直跺脚：你们还不走，快走快走啊。这时一个高大魁梧的农民举臂喊了起来：我们不怕。众农民们挺起胸膛向军士们迎了过去，军士们则举刀逼了过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感觉每一阵的最